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家政就找管家帮，月嫂、育婴师、保姆、保洁，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， 老板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-919-618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凄凉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我不是完美的丈夫，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妻子。我不是完美的小孩，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母亲。不惑之年的二胎母亲与青春期女儿的共同成长史，老妈有喜正在播出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阿达、周健。 梅一朵当年的外号叫梅超风，因为她姓梅，她的行事作风呢又颇有些咄咄逼人之处。其实这就是李林当年没有选择梅一朵的主要原因。听着梅一朵说是你还是你们邀请她去家里做客，李林就回答说，这话怎么说呢，你看你刚刚回国，自然是要来家里坐坐的嘛。 不用了，我把你送到你们小区门口，远远的看你走进去就行了。 你这是？ 我这是何苦，李林？我不苦，我挺好的，真的。 李林还能说什么呢？他只好吩咐司机先去景华苑。只是这一个又一个路口，一个又一个红灯，让李林觉得无比烦闷。车上狭小空间里的梅一朵看着来势汹汹，却完全不知道她为何而来。 云街应该长成大姑娘了， 嗯？啊，就快中考了。 许蒙安还在杂志社混着？ 出来了。 在家待着？ 没有，他现在在一家传媒公司上班，干得还不错。 嗯，算他还有点见识，要还在杂志社，这会儿就该生锈了。人挪死，树挪活嘛。我当年要是不出国，你们刘院长也不会摆那么大的阵仗给我接风洗尘的。 对对对，所以啊，你出国深造是个明智的选择。 说起来也得感谢许梦安。 李林知道，这接下来的话没有好话。心里只盼着能够快点到家。说真的，李林已经很久没有这种迫切的希望早点回家的心情了。 梅一朵果然还是有话要说，他稍稍地靠近了李林一些，压低声音，要不是他横插一杠子，咱俩的女儿也该中考了，我也不用出国了，也不会受罪，也不会离婚，也不会带着孩子灰溜溜的回国。看见李林沉默，梅一朵笑了， 别装了，我离婚了，这事儿你会不知道吗？顾大军早就跟你说过了吧。这顾大军就是李林给许梦欣推荐的心理医生，他们俩是因为梅一朵相识的。 梅教授，你现在是荣归故里啊。 我这一走啊，确实是年头太久了，你都叫我梅教授了。 师傅，前面就是了，你就在这里停车吧。车子终于停在了小区门口，李林开了门，一眼就看到了前边停着的一辆出租车。 那辆出租车的门开了，一个孕妇正有些艰难地从里头钻出来。 那不是许梦安吗？李林忙走上前将妻子扶稳当了。 那梅一朵见李林连声告别都没有，这些年反复地在脑海里演绎的层层叠叠的小怨恨便再也按捺不住了，他匆匆忙忙下了车。可是梅朵万没想到许梦安也刚刚回家。是了，那个高挑的背影除了许梦安还会是谁呢？梅朵还没准备好跟许梦安见面的，刚想转身走，许梦安却先转身了。两个女人都愣了一下，许梦安随即笑了。梅一朵，你真的回来了。哦，梅一朵没想到许梦安还挺热情。哈，我刚回国。 在一旁的李林忙说，梦安啊，今天我在外边吃饭啊，就是刘院长要给梅教授接风，一开始我还不知道呢，后来这才…… 梅一朵微笑着说，要不怎么给你这个老同学惊喜呢？哟，他的视线突然停留在了许梦安的肚子上。许梦安，你怀孕了？是。许梦安把包往李林身上一挂，一手撑住自己的腰。你看今天挺晚的了，就不邀请你来家里坐了，我们再约时间呗。行啊，我还给云姐准备了礼物呢，今天出门急忘记带来了。那我先替云姐谢谢你，梅教授。李林 啊赶紧给叫辆车啊。哦，不用不用，我自己能行。梅一朵说着朝李林挥挥手，学校见。 啊，李林不无尴尬，只得应着。那回见啊，回见回见。 可以啊，这都过去十来年了，他还惦记着你。 哎呀，李林开了房门，毕恭毕敬地将妻子迎了进去。他什么都不想说，反正在这种时候，在妻子这里，他说什么都是错的。 许梦安坐到沙发上，接着说：“他这趟回来，别是冲你来的吧？”还别说，这现在的梅一朵跟以前有那么点不一样了，看起来状态还不错。 梦安，我不想跟你开玩笑啊。 我没跟你开玩笑，你上回跟我说他要回来，来你们学校，你们俩要成为同事什么的，我还真没觉得怎么样。可我今天看他那样，是不是有点来者不善？ 那是他的事儿。 哟，你也觉出来了。 李林也坐了下来，自然地将妻子的双腿抬起，把她的小腿架在自己的大腿上，轻轻地按压着。哎呀，他呀就是这么个偏执的人啊，你也知道当年他出国多少和我有点关系，可我能怎么办呢？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呗。啊， 李林说着抬头看了一眼妻子，继续说， 这喜欢就是喜欢喽。 少来。 哎呀，他现在的情况啊，我也跟你说过了。 嗯，知道，遭受过家暴，离婚了，一个人带着孩子回来的。 所以呢， 行了行了，说的好像我会对他怎么着似的。 哎呀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想说啊，这大家都平常心就好， 啊，就还是那样，当他是我的老朋友，能照顾得到的地方就帮帮忙，要是帮不上忙那也没办法嘛。 我说你打算怎么帮他呀？ 这之前我不是跟你提过吗？就我介绍给欣欣的那个医生顾大军，顾医生，他算是我跟梅一朵共同的朋友。那会儿顾大军很喜欢梅一朵，只是后来梅一朵出国了，他们俩自然也就没成。 顾医生是单身 啊？他太太去世了。 你想撮合他俩？ 是啊，这没准能成呢。 那你想听我的意见吗？ 当然了，我跟你说这事儿啊，就是想听听你的看法。 这种事儿啊，丽丽，如果顾医生心里真的还有梅一朵，他自己会去争取的。可反过来说呢，要是梅一朵还是瞧不上人家，这顾医生再争取也是没有用的。 什么？把我绕晕了。 两个字，随缘。你呀，还是少管这些事儿吧。你以为媒人是那么好做的？有心思啊，还是先管管你女儿吧。她今天又跟我抬杠了。 哎呀，你说，是不是我们逼得太急了？ 这段时间啊，她没少用功。你心疼她，我也一样。可是哪个中考的孩子不是这样的？我听何露妈妈说，连何露都知道用功了。咱俩还是老样子，我是严母，你是慈父，我敲打完了你再给做做思想工作呗。 哎呀，只能这样了。哎呀， 小的又不老实了，在我肚子里面转圈呢。 我看看。李林把手放在了妻子的肚皮上。哎呦，这么调皮啊，搞不好云杰要有弟弟了。 哎，李林啊，你可千万别在云杰面前说什么弟弟。刚才啊，在我妈那儿，兰香姐和大平在吵架，被云杰给听到了。兰香姐对儿子有多偏心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这云杰听了，心里难免有些想法，觉得呀，我们将来也会那样。 你是说大平来了？ 李林这么问，许梦安便将大平和小树的打算告诉了李林。 啊，倒都是好孩子。 大平啊，亏就亏在没上大学。 夫妻二人唏嘘了一阵，话题又回到了自己女儿身上。李林就说，这段时间我们确实忽视云杰了。 家里家外啊，发生这么多事，我也是人。说着，许梦安轻轻抚着肚皮，我真的做不到面面俱到。 要不你休息一段时间吧，别上班了啊。 休息 啊？ 新苗这边黄思思和林美川都辞职了，新项目又已经启动，我要是这么撂挑子不能够吧。 哎呦，这说白了你还是离不开工作嘛。这人最大的痛苦无非是什么都想要，什么都想做好啊，还是得学会取舍嘛。 哎呀，我让你做女儿的思想工作，你到现在我这儿发挥上了，我累了，我想睡觉。 哎呦，你看你， 睡觉去。 哎，睡觉睡觉。 说着妻子轻轻推了李玲一把。 小西瓜已经甜甜入睡，许梦欣给他掖了掖小被子，自己找了件羽绒服披上，轻手轻脚地出了房间。躺在门边的许富贵儿被惊醒了，呜咽一声跟着许梦欣往院子里走。说来也奇怪，如果许梦欣不在这个家里，谁都可以是许富贵儿的主人，但是只要许梦欣回来了，许富贵指定黏着他一个人，轰都轰不走。 其实许梦欣从来没有好好照顾过这只狗，他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把他带回了家。许梦欣半蹲下抚摸着许富贵的脑袋，富贵还是你最好。 背后传来了父亲的声音，欣欣啊， 你怎么还没睡？ 哎，是失眠。其实父亲想说的是失眠。 爸，我扶你进屋，外面冷。 坐。 许父并没有回屋的意思，而是坐在了一边的木椅上。许梦欣只好陪着爸爸坐下。许富贵马上扭着身体跑过了，甩着条长尾巴挨着这对妇女的脚边顺势躺下。许富举起拐杖绕着圈子指了一圈。 这个是你的。 嗯？ 房子你的。 爸。 嗯， 我自己有房子，大房子，我要你这个破院子干嘛呀？ 骗子。 许梦欣一愣，随即笑了笑。 爸，没到那一步，真的。不管你从谁的嘴里听到些什么，就是吧，那些传话的人总喜欢添油加醋，真的没到那一步，老贾可能干了吧。 浩文，好孩子。 是，他很好。 你妈，我没跟他说。 嗯。许梦欣红着眼眶。爸，小问题而已，做生意就是这样的，起起落落呗。 欣欣坚强。 也没那么坚强，摊上了就只能坚强。 说着，许梦欣把脑袋靠在父亲肩头。 爸，你陪我在这儿待一会儿吧。 浩文没钱，我还有，我养你们。 别闹啊，你一个月退休工资不够我买个包呢，口气还挺大。我不需要，别说话了啊，再说话我不理你了。 老贾一家正是从排屋搬出来的那天，恰逢元旦。新的一年开始了。前段时间忙着善后、忙着应对的老贾彻彻底底闲了下来。这种闲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恐慌。他很喜欢那首《从头再来》，以前每次去 KTV 总要唱。现在他终于明白，当时能敞开唱这首歌，只是因为他是个成功者，成功了才可以唱天地之间还有真爱，哪怕明知陪在他身边的多是狐朋狗友。成功了才可以唱看成败人生豪迈，豪了才能卖，豪迈了才能从容看待自己过去的成败。成功了才可以唱只不过是从头再来，因为从头再来对那时的他来说简直易如反掌。而他现在失败了，身为失败者的他是唱不出从头再来的。从头再来这件事对现在的他来说真是太难了。妻子比老贾想象的要强大，就好像欣欣在一夜之间换了个人。 昨晚许梦欣独自在衣帽间收拾东西，能够带走的其实不多，他所心爱的都是奢侈的，奢侈是有价的，有价的东西是可以变现的。丈夫除了一无所有之外，还欠下了1500万的债务。许梦欣以前对钱没有什么概念，事实上此时的他也一样，但是有一点可以明确，欠着1500万债务的家庭，女主人不应该带名表背名包。老贾费尽心思留下了那套单身公寓，在许梦欣的授意下也给卖了。家徒四壁者好歹还有个家，可是他和老贾连四壁都没有了。骄傲没用，至于傲娇这个词跟那些奢侈品一样，从此跟许梦欣无关了。所以许梦欣接受了父母的邀请，决定举家搬回娘家。 前几日保姆刘婶得知自己即将被辞退，抱着小西瓜哭了很久。姐姐说刘婶的工资她来付，但是许梦欣觉得窘迫归窘迫，骨气还是要有一点的，便坚持要辞退刘婶。老贾处在排屋门前，许梦欣抱着小西瓜立在爸爸身边。小西瓜什么都不知道，甚至在他眼里，来来往往搬着东西的大人们十分有趣，他笑出了声。 但是已经上小学一年级的熊熊，他可是什么都知道的。搬家这天，熊熊没有出现。熊熊唯一的要求是希望把卧室里那张汽车造型的床给留下。爸爸已经没有了车，至少他熊熊还有一张汽车床。 不早了，大姐他们该来接我们了。 欣欣，让我再看一眼吧。 老贾，再看这房子也不是我们的了。 李静载着许梦安和李林正往老贾他们这边赶。许梦安在 H 城还有一套房，虽然没有现在住的这套大，但也有100平方米左右，3室1厅，妹妹一家住着正好。不过妹妹并没有接受许梦安的建议。 宏远初中的元旦文艺汇演上午就开始了，下一个就要上台表演的是李云街和朱可欣。他们站在舞台一侧的幕布后，不时透过缝隙打量着台下。台下的观众很多，朱可欣的妈妈抢到了极佳的座位，正笑眯眯地等着她的女儿上台。不过李云街的家长还没到。朱可欣试图安慰李云街说，云街啊，没事的，到时候你爸妈可以在学校官网看视频，咱们的节目肯定会录进去的。 家长来与不来，这是个态度问题。往年的元旦文艺汇演，李云街的亲友团声势是极为浩大的，父母就不用说了，肯定会来，还有外公外婆和兰香表姑呢。有一回连老爸的学生们都来了。李云街知道今年情况特殊，小姨家出了大事，今天小姨他们要搬家，可是家里有那么多人，至少可以派个代表来吧。这个想法李云街昨天就想告诉老妈的，那时候老妈他们正商量着小姨搬家的事，话到嘴边，李云街又觉得挺没意思的，要是家里人真的在乎他，应该会安排好的。谁能想到他们并没有安排。也许李云街要表演快板，这件事对他们来说本身无关紧要，甚至再这么下去，李云街这个人对他们来说都会变得无关紧要了。 老妈有喜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阿达、周健。午夜拍案惊奇，半点过后继续播出。

今天的表演对他来说多少有些想翻盘的意思，他想通过这个来证明自己，告诉所有人他李云街也是有优势的。结果 老贾踏进了许家小院，这是老贾落魄后第一次来老丈人家，不是以客人的身份，而是以寄居者的身份。两位老人还是很热情，比以往更热情，这种热情让现在无比敏感的老贾感到了不安。他宁愿两位老人冷眼相待，他能够安然接受的。徐母准备了一桌子菜，满满当当，基本都是老贾爱吃的。 啥也别想，踏踏实实住着，你们肯来呀，你爸是最高兴的，他就喜欢家里热闹。徐母说完，另外那些人便附和着，连不大会说场面话的姐夫李林都连着附和了好几句。 许父更是点着头，热闹好，喜欢。这顿饭吃得老贾如坐针毡，他匆匆扒拉了两口，就借着要给小西瓜换尿布，抱着小西瓜离开了。 星星啊，他吃饱了吗？怎么才吃这么点儿？行了妈，他这么大人了，吃没吃饱自己不知道吗？不是，我别是说错了什么吧？一旁的许梦安说，妈你别管这么多了。 我能不管吗？都这样了我能不管吗？ 徐母不知哪来的气，顺手把碗筷一推，眼泪水就下来了。 接下来我欣欣的日子该怎么过呀？ 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，这个问题许梦欣想过无数次。他无法忘记自己母亲得知老贾落魄时的表情，错愕、惊慌，还有不知所措。如果遭遇这种事的是大姐，徐母应该不会这样吧？因为大姐不靠老公，而她许梦欣呢，完完全全是要靠老公的。以往许梦欣对许梦安的一些行为很是不屑，认为大姐的要强纯粹就是自找苦吃。大姐夫家境好，工作又体面，一家子人的生活完全不成问题的。可是大姐呢，她非要从杂志社辞职，非要去跟人拼杀。当然了，这种不屑里隐隐的也有羡慕，甚至还带着妒忌，因为大姐是许梦欣不可能成为的那种女人。 许梦欣曾经跟大姐夫说过，这世上的女人有的像许梦欣这样活着，可有的也得像许梦安那样活着，冲锋陷阵去跟男人拼一拼。这些话说来简单，可是拼一拼是需要能力的，她需要的不仅仅是主观意识，更需要客观条件。很显然，我们的许梦欣并不具备这样的客观条件。以前的许梦欣只是个任性骄纵，除了年轻漂亮外一无是处的女人，现在她连年轻漂亮都没有了。那些能够让她更漂亮更年轻的装饰品、昂贵的首饰、手表、名包，以及存放这些的衣帽间，以及衣帽间所在的大排屋，统统都没了。能够证明许梦欣富有过的，只剩一套还没结束的、价格不菲的产后修复课程。她曾不以为意，有一搭没一搭的去上过这个课。她觉得这套课程太严苛了，而且效果缓慢。她许梦欣需要的是一根仙女棒，嗖的一下就能变回从前。 只是这个世界没有童话，现实就是现实，它是残酷的、狰狞的，更是不由分说的。它扑面而来的时候，从来不考虑当事者的承受能力，迎头的痛击可能会让人倒下。 要重新站起来，需要的也不只是勇气。如何继续生活，又回到这个让人头疼的问题上来了。贾浩文不知道，许梦欣更不知道，最起码他们暂时还不知道。大姐前几天跟许梦欣说过，好多事情都有着他们的规律，就比如盛极必衰，又比如否极泰来。如果真的到了人生的低谷，那么只要往上爬，爬到哪儿都算是成功。可是怎么爬呢？算了，先歇歇吧。吃过午饭，许梦欣抱着小西瓜睡了个绵长的午觉。在睡梦中，她带着两个孩子坐摩天轮，摩天轮下面的城市云遮雾绕，他们什么都看不到。 这不是李云街第一次坐摩天轮，文艺汇演结束后，刘思明看他郁郁寡欢，带他来到了游乐场。他仍然傻傻地带着给李云街定做的灯牌，李云街抢过来扔了，刘思明又跑去捡回来。李云街加油，这是灯牌上的字，五颜六色的灯光显得那么招摇又那么刺眼。为什么非要加油？加不动了，想停下来喘口气，行不行呢？ 行啊，哎，我这就带你出去玩啊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说个地方。 H 城新建了一个巨型游乐场，是李云街一直想去，但又一直没去成的。想来想去，他只想到这一个地方。 哇、哦，好高啊，云姐！哎，你快看，哎，可以看到我们学校哎！哎，摩天轮里，刘思明显得特别兴奋。 也就那样吧。 李云街显然还沉浸在另一种情绪里。 哎呀，云街，就别不开心了，多大点事儿啊？ 事儿大了。 不就是考试没考好吗？不就是表演的时候出了点小差错吗？怎么了？这就颓废了？你看人家朱可欣，哎，作弊被抓，多丢脸啊！不照样挺过来了吗？ 别安慰我了。 哎，云姐，我真不是安慰你，你在我的心里永远是最棒的。刘思明又举起了灯牌，嘿，你呀、啊、闪闪发光。 我又不是你。没心没肺。 谁说我没心没肺了？我告诉你啊，你知道为什么我这次考试能进步吗？ 为什么呀？ 我心里有目标啊，我的目标就是下个学期能当上体育委员。 嗨，你也就这么点出息。 那你呢？你有什么目标啊？ 嗯，能考上一中喽。 哎呀，那是你父母的，我说你自己的。 我，我不知道哎。 那就再想想。 嗯，再想想。李云街看向摩天轮下面的城。 许梦安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自己家，他想亲手给女儿做顿晚饭。这边炸鸡刚下锅，他就接到了公司的电话。新项目上马，一切都没想象中那么乐观。习惯了什么都大包大揽的他，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。 李静接过了许梦安手里的锅铲，把他给撵出了厨房。哎呀，别在这儿瞎表现了啊！赶紧忙你自己的去吧啊！注意点啊！ 和许梦安预感的一样，果然还是新项目的事。来电话的是小何，说之前答应给他们写专栏的王老师临时改主意了，说是要等等。许梦安这个小小的部门是无法产出大批量的优质内容的，所以新苗这边签约了几个专栏作家，王老师便是其中之一。这王老师是专门研究女性情感问题的，有些观点辛辣又前卫，颇有些拥趸。 哎呀，别是蓝海半路截虎吧？ 许梦安忍不住抱怨。小何在一旁说，这次不是蓝海，是黄思思他们。 哎呀，动作可够快的，他的公司还没正式营业吧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徐总监啊，反正据小道消息说，是黄思思让王老师改了主意。哎，小何啊，他给王老师开什么条件？这个你清楚吗？去，王老师你还不知道吗？人根本就不缺钱，总之他什么也不缺，要我说啊，他就是缺心眼。哎，小何别乱讲，许梦安还是很尊重王老师的，我想一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，慢慢找总能找到。徐总监，你的意思是我们还要去找王老师谈，还要跟他死磕吗？哎，小何啊，你知道黄思思为什么能抢走王老师吗？别的原因我们不知道，但有一点可以确定，那就是黄思思现在毫无退路了。那么毫无退路的人是有那股子狠劲儿的，我们少的就是那股子劲儿。徐总监，你可从来不少。小何，你这是要跟我抬杠吗？不敢不敢。记住，情绪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嗯嗯，知道了徐总监。 情绪解决不了问题，可是只要是情感动物就会有情绪。看到晚归的女儿将情绪解决不了问题视为座右铭的许梦安，到底还是有了情绪。全家都在等李云杰回来吃饭，好，就算是不回来，至少也得跟家里人说一声吧。学校虽然不让带手机，但到了初三年级的时候，大多家长对孩子带手机这事儿就都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何况今天是元旦，学校有文艺汇演，孩子们并没有课。结果还是李林给刘思明发了微信，刘思明说他正跟李云街在外面吃大餐呢。 我说李林啊，这就是你说的跟刘思明好好谈过了。许梦安枪里的子弹上了膛，这第一枪就瞄准了李林。 哎呀，这总不能就让他们不来往了吧？你说这…… 我也没说不让孩子们来往，但是你女儿不回来吃饭，是不是要先跟我们打个招呼呢？ 你这…… 一旁的李静打着圆场，有一点小事儿，你们俩倒先吵起来了。回头孩子回来了，好好跟他说嘛。要是跟他说有用，我就……许梦安皱了皱眉头。咱们准备了这么多菜，在这儿等了半天，好吗？人家直接在外面吃大餐了，都不用跟家长报备了。许梦安最近胃口好了不少，确实经不起饿，肚子早就呱呱乱响了。许梦安抓过了筷子说，不等了，先吃，看把他惯的。李静给李玲使了个眼色，还不快把这几道菜拿到微波炉里去再热热啊。 三个人安安静静地吃完晚餐，李云杰这才回来。这孩子回到家里也不跟他们打招呼，换了鞋就往自己屋里走。许梦安说， 你给我站住。 李云杰跟没听到似的继续往前走。 云杰啊，你妈跟你说话呢，你这么晚才回家，她都急坏了啊。李云街看着李静，这是我家，我爱几点回就几点回。 反了你了。李林的话是这么说，却一个劲儿朝女儿挤眉弄眼，还不快跟你妈道歉。 我又做错了，是不是我现在无论做什么都是错的？ 本来是坐着的许梦安豁然站起身，他的大肚子显得分外醒目。 所以你这么晚回家，事先连个电话都不打，你都没觉得自己做错了吗？我马上就要16岁了，难道连决定什么时候回家的权利都没有了？再说了，今天是元旦，学校好不容易放假一天，我就不能自己安排了？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我又不是出去干什么坏事。你们用得着联系刘思明吗？你们到底什么意思？李云街连珠炮似的张嘴就停不下来了，这是明摆了要跟他的老妈宣战。 李林听了这些话，赶紧拽着女儿进屋，不料许梦安横在了女儿面前。 许梦安脸上有着愤怒，更有无奈。你信不信我关你禁闭？ 这话一出，李静倒不觉得有什么，李林父女却错愕了。所谓关禁闭，是指把李云街反锁在柴间里，关禁闭在这个家里就相当于极刑，只在李云街六岁那年用过一次，那时候还没有搬来这套房子呢。那次李林夫妻俩带着女儿去商场玩，回来的时候发现女儿手上多了个亮晶晶的戒指，原来在许梦安试戴首饰的时候，女儿看到这个东西闪闪发光，很是有趣，就顺手藏进了口袋里。夫妻俩赶紧去商场把戒指还了，少不了跟人各种道歉。许梦安当时年轻，处事还没有这么冷静，硬是把女儿打了一顿，关进了黑乎乎的柴间。要不是李林搬来了老丈人和丈母娘当救兵，李云街怕是已经在里面哭晕过去了。 关禁闭这事儿给李云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，他没想到在快隔了十年的现在，老妈居然还要来这套。 你现在有了新的孩子，所以你就可以这么对我了，我恨你。 哎呀，李云街，云街，云云云，别哭啊。 李林抱住了浑身发抖的女儿，他不知道为什么妻子会突然提起什么关禁闭，他们曾经说过永远也不再提这件事。 一旁的李静看到李云街吓成这样，忙劝着许蒙安。蒙安呐、你别这样，孩子挺懂事的，就是偶尔有点叛逆，这很正常，这个年纪吧。姐，你听到没有，他恨我，我怀胎十月生下他，又把他养大，无论什么时候都尽心尽力，他现在跟我说他恨我。许梦安说毕开始大喘气，差点一口气没上来。 我不但恨你，我还恨你们所有人，所有大人。 李云街推开了李林，转身就往外面跑，连拖鞋都没有换。 时候已经不早了，何露妈妈看到了站在门边的李云街，很是诧异。 阿姨，我能在你们家借住一晚吗？ 李云街顾不得什么了，眼泪汪汪的看着何露妈妈。啊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 也没什么，阿姨。 何露抱着包薯片走出来。 妈，这还用问吗？肯定是跟他妈吵架了呗。云街，你赶紧进来，我跟你说，别说今晚，我们家你爱住多久就住多久。 何露妈妈面有难色，这个我还是先给云街家打个电话吧。 何露才不管这些呢，她拉起李云街就往卧室走。两个女孩在房里叽叽咕咕地说着话，趴在门边的何露妈妈多少也听明白了些。她本来以为许梦安能耐很大，真的能搞定工作，搞定老公，还能搞定女儿和肚子里的二胎，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。李林硬着头皮跑到了何家，李云街根本就没有出来见他，是何露给当的发言人啊，说是云街妈妈必须亲自来接，还得道歉，不然的话休想接走李云街。那何露在何家完完全全是混世魔王的存在，他父母说到了他几句啊，还被他给吼了回去。 李老师啊，你看露露倔，李云街比露露还倔，要么就让云街啊先在我们家对付一晚上，明天再说好吗？ 你看啊，我们家露露啊也不听我们的话是吧。 我就说了，孩子不能宠，该打就得打。 这何露奶奶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，骂骂咧咧地说。何露把脸凑了上去， 那你打我好了，来呀，打我呀，怎么不见你打我弟弟呀？